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花

伤心，请告知我何妨这旧人，让我即讲原来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了灰暗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属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顿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帮我，所知我常言让我心跟你共行，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干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求向别人，愿你即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天正到开心，我便放心，若有一天你忧郁不般伤心，请告知我何妨这旧人，让我即赶来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都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帮我，所以我常言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服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帮我，所以我常言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，爱你太深。是、yeah.

少人曾经用思念将往思念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

都是爱到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，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。你忘了吧，所有的甜美的梦，梦醒后躲着才见温暖的曙光，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，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。 看见我走在雨里，你